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顾洪波未待沈乔阻拦，便已进入赛场，要与王三郎一争高下。他的容貌本就耀眼，此时从天而降，更是吸引了全场注目。王三郎对着其他人心高气傲，但站在顾恒波面前却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还拿出世家子弟的谦谦气度。 刀剑无眼，唯恐伤了仙子，不如握手言和吧。 原来阁下上场不是为了切磋武艺，而是看人下菜碟来了。 自然不是。 那就请吧。 令师妹果然不同凡响，不愧名师出高徒，正与沈道长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哦，赵宗主过奖了。吴娘平日并不是这么冲动的人，方才行为似是有些古怪。 哎，你看，这王三郎的长剑被那小娘子一剑挑飞了。 半空落下，半截插入地面，这王三郎竟然打不过一个小娘子啊！ 身手啊， 这下可看走眼了呀！ 玄都山顾恒波胜会稽王卓， 没想到还是玄都山呢。 众人听到顾恒波的身份，便议论纷纷。王三郎脸色有些苍白，不仅因为自己的失手，更因为听见对方原来是齐凤阁的弟子，心中有些失落，久久无法回神。顾恒波收剑立定，脸上却殊无喜色。他没有回到沈乔那里，反是走向另一边正埋头疾书的袁子萧面前。 你方才对王三郎频频注目，如今我赢了他，你却为何不看我一眼？ 你赢了他，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方丈州琉璃宫的人果然架子大，不告而别也就算了，竟然连见面都装作不认识，难不成我顾恒波就这样丢你的脸面？ 袁子萧左右并没有人，为了不影响他记录，易辟尘特地让人在他周围空出一块。两人说话声音也不高，旁人听不分明，但看这一来一往，两人明显是旧识，只是不知为何言语神色不甚愉快。此时另外两场也已决出胜负，胜者分别是王二郎与赤霞剑派一名叫朝玉的弟子。王二郎与朝玉交手，当今天下剑术盛行，江湖中人太半使的都是剑，这两人也不例外。赤霞剑派不是什么大派，但朝玉既然能从这么多人中脱颖而出，必然有其过人之处。虽然王二郎锐气逼人，剑术高超，仍旧在200招之后不敌对方，败给朝玉。王二郎不肯脱剑离手，整个人受了对方的内力震荡，连退数步，差点踉跄坐倒。朝玉颇有风度，飞身上前将人扶住，以免对手难堪。王二郎虽然不甘，但自知人外有人，拱了拱手，样样不乐的离场。自此会稽王氏兄弟二人来势汹汹，最终却铩羽而归。对比他们先前在大殿中眼高于顶的模样，可谓天壤之别。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江湖，初出茅庐的他们显然还未完全习惯，即使有王家作为背景靠山，但终究还是要靠武功来说话。如果武功不行，就算有天皇老子在上头顶着，自己也会抬不起头。王二郎看着旁边面色苍白的弟弟，远远见到沈乔安坐如山，闲适自若，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冲动，想去问问沈乔，当初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败给坤爷那样的屈辱滋味，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但除了王氏兄弟自己，众人的注意力很快从他们身上移开。朝玉并没有找上顾恒波，而是朝纯阳观弟子所在的方向拱了拱手，朗声道： 赤霞剑派朝玉，不知是否有幸向李少侠讨教？ 众人俱都精神一振，纷纷朝李青鱼望去。朝玉的目标也很明确，顾恒波年纪虽轻，但他作为齐凤阁的弟子，与沈乔同辈， 严格来说也与易辟尘同辈，而且顾恒波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知名度不高，即便胜了他也不会有太多人惊叹。但李青鱼就不一样了，当今江湖李青鱼可算是年轻一辈里最为出众的了。先前他寻上玄都山以一招之差败给玉矮的事情基本上所有人都听说过，后来在苏府之中，此人又与葫芦姑的徒弟突厥高手段文央交手，同样险险落败。而段文央名列天下十大，由此可以推断李青鱼的武功即便尚且不如天下十大，相距也不会太过遥远。被点名挑战，李青鱼自然没有怯战的道理，他将剑从身旁拿起，缓缓起身，跃重而出。 你的剑术固然厉害，但还无法在百招之内胜我。 我敬李少侠剑法高超，但是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满了？ 他说的不错，你的确不是他的对手。许多事情无需比试也能看得出来，易观主顾及你的面子，自然不好轻易开口打击你，你要有自知之明才是。 突然一阵笑吟吟的声音突兀出现在场中，妩媚绵绵，令人打骨子里酥麻。众人循声望去，便见一名女子从上山的石阶一步步走上来，端庄如莲，仙姿秀逸，话语却略带几分调笑轻佻，与神情截然不同，两相差异一时令人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是 合欢宗宗主袁秀秀。 袁宗主大驾光临，贫道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合欢宗？那是他们怎么回来？ 合欢宗？师尊曾跟我说过，合欢宗阴狠至极，喜欢采阴补阳，行双修之法，不知因此枉死多少条性命啊。 是啊，这合欢宗势力庞大，无人敢惹，如今提起合欢宗，只有别人怕他，没有他怕别人的道理。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你们看他身后带着的数名弟子，俱是合欢宗有名有姓的人物，放到江湖上也有不少人认识啊。 不知者不罪，世间大会既然是天下人人可来，易观主不会不欢迎我吧？ 来者是客，自然欢迎。 那感情好，今日在场有不少故人，奴家正巧会上一会。听说有些人觉得我们合欢宗太过霸道，想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不知此事是真是假，易观主你说呢？ 此事何劳易观主开口，贫道亦可代答。袁宗主这话问得很是心虚啊，莫非你也觉得合欢宗行事不妥，生怕犯了众怒，引燃燎原大火，这才赶紧闻讯上山来扑灭火苗的？ 易辟尘尚未应答，沈乔便先行开口了。他的声音沉稳温和，自有一股令人心安的力量，却又并不显得咄咄逼人。易辟尘明白，自己作为世剑大会的东道主，又是纯阳观掌门，身份使然，不好轻易作答。沈乔这时候开口，并不是为了抢风头，反而是为了给自己解围。当下便向沈乔投去感谢的一瞥。要知道，易辟尘若回答说是真的，必然落了对方口实；可如果说不是，难免又显得太怂了，别人肯定因此质疑他的能耐。对方此行摆明了是来砸场子的。 沈道长好胆量啊！你连杀我合欢宗两名长老，我为找你算账，你倒是敢自动找上门来了。 这倒奇了，你合欢宗的人有什么不能杀的？可惜沈道长杀人的时候我没在场，否则我还要敲锣打鼓为他喝彩呢。在座诸位，若你们真要结盟对抗合欢宗，那不妨也加上我们幻月宗一份。而且依我看呢，沈道长德高望重，当盟主最合适不过了。 众人还未在袁秀秀出现的状况里反应过来，又有一人突兀地插话进来。伴随着说话声，一名年轻人摇着扇子出现在石阶上。这又是何方神圣？众人只觉得自己眼睛都快不够用了。沈乔看见此人，却忽然有些头疼。今日事件大会，纯阳观必要防止有人捣乱，山下会预留弟子值守，为防万一，易辟尘甚至还派了一名长老在下面。但现在这些人一个个上山如入无人之境，显然山下的关卡已经形同虚设，年轻人一出现就将本来已经有些混乱的局面搅得更乱，尤其他还提到了沈乔的名字。 敢问阁下是幻月宗何人？ 在下玉生烟，乃幻月宗燕宗主座下弟子，听说今日青城山上热闹得很，也上来瞧瞧。易观主想必不会赶我走的吧？ 来者是客，贫道自然不会拒之门外。来人，再多为几位贵客添几个坐席。 不必劳烦易观主了，反正一会儿也是要动手的，刚坐下又要起身，多麻烦呀。 你不想做是你的事，我瞧见久别重逢的沈道长，心情难掩激动喜悦，却是要过去叙一叙旧的。沈师弟，别来无恙啊。 这声师弟叫得如此顺口，沈乔就算和燕无师相熟，也不至于弃了师门改投他人吧。 玉公子怎么来了？燕宗主呢？ 师弟怎么如此生疏啊？好歹我也是背着你从半步峰下走了大半个时辰回去的人呢，那会儿你一脸迷茫喊我玉师兄的样子多可爱呀，眼下说忘就忘了，我多伤心呐。 玉生烟就这样径直走到刚刚顾恒波的位置上坐下，和沈乔寒暄起来。那头合欢宗一行的到来，却不似玉生烟这样单枪匹马容易让人卸下心防，即便玉生烟忽然现身又出言打岔，亦没法使氛围缓和半分。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